六号。我们将经文念一段啊。我乃若无名时，名不见者，因不见暗，若彼见暗，此但无名，云何无见？这个经文呢，借着前面一段来的啊。那么世尊在此地与阿难尊者反复地辨别这个见明见暗这个问题，世间人呢，往往把见明呢认为是有见，见暗呢就不见。在我们平常常识都是这么讲的啊。白天的时候看见没有看见了啊，到夜晚的时候没有灯光的时候看见没有没有看见，这个话实在是颠倒的。怎么没有看见暗不是看见了吗？怎么说是没有见呢啊？仔细去观察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见解言语颠倒错乱的实在是太离谱了啊！可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没有留意啊，好像习惯了大家就这么说了，其实是很大的错误啊。在佛法里面呢，它是要叫我们认识事实的真相，不容许有错误的见解，也不容许有错误的言辞，这样子才能够见到诸法实相，就是一切法的真实相。那么经文前面两句大意是说都是讲的见性啊，这个见性啊，没有日月灯那么这就是光明的来源没有这个明之源。如果我们就叫它做不见明不见，明是名词，我们就给它一个名字叫不见。要真的不见了，那连暗也不见才叫做不见。如果说虽不见明，可是他又见到暗了，那么由此可知他是不见明相而已不能说没有见要说没有见这是错的。那么这是一般常识，很容易体会到。这个在唯识里面讲，因是救缘生的第一个条件呢，就是你 啊， 那么可见得没有名的时候饮食不生啊，在黑暗当中见到暗的时候，诸位要记住，那不是饮食间，那是见性间啊。饮食在九原里头有名，九原里头立了一个，饮食也不能生起。啊，那么这从这里就能够体会到见性与饮食有什么不相同的所在。啊，什么时候是饮食与见性联手起作用？啊，这是在明这个境这个缘当中。啊，这是见性啊跟饮食它起联合的作用。啊，没有明的时候，那么换一句话就没有饮食，单独是见性起作用。啊，这是我们自己能够勘验的啊。啊，而佛在楞严会上啊，这个经虽然讲的还不太多，这桩事情大致啊，我们也能够了解一些了。如果要细心来观察呢，这个里面境缘确实是相当的复杂啊，决定不是一个单纯的。见明之间所谓虚妄厌食，遍计之情，明暗都能够见，这是阿赖耶的见分，是依他起心。见分如第二页遍计所执的饮食，如水中之月啊。那么这个第二页就是列目所见的二页，要比起那个水里面的月影，那要是胜过多多了啊。那么说到这个第二页，就是阿赖耶见分之间呢，还比较容易体会到啊，确实见性之间呢不容易体会啊。那么要到真正能见到这个见性之间了，这才是禅家所讲明心见性呐，啊，才能排得上用场。啊，那么这是在一切大乘经典里面，啊，希望大家特别留意。学佛就为了这么一桩事啊。法华里面所讲一大事因缘，再看下面经文，这佛在教着我呢，说若在暗时是不见明故，名为不见， 说今在明时不见暗相，海明不见，都有一个不见，明嘛就不见暗了，那也不见了，暗的不见明呢，明啊那又是不见的，说如是二相居明不见呢。诸位想想，哪有这个道理呢？啊，说若夫二相自相临不，非如见性啊，于中干无啊。如是则知二居明见，云何不见？这个经文好懂。好懂的我们就不必多说了。明暗是外面境界相啊，境界相在变化了，见心没有其变化了，明来见明，暗来见暗，怎么能说不见？那么在本经世尊前面种种开示啊，我们应当还能够记得见性确确实实是脱根脱尘的啊，明暗是尘的，是色尘的，眼是根啊，那个眼睛瞎了，盲人他也能见啊，可见的这个见性是独立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见性其实四缘所生，这已经就大夫明了了啊，我难误会见性是缘生的啊，是因缘生法啊，我们由事实上种种来证明见性不是缘生的啊，这底下就做结论了，是故我难如今当知，见明之时，见非是明。见暗之时，见非是暗。见空之时，见非是空。见色之时，见非是色。这是就眼前限量的境界列举出来，让他自己去辨别，能见之心与所见的境界不一样的，明暗空色是所见的境界，能见的见性在境界里面是独立的，不为境界所转呐。境界是缘生的，明暗空色都是缘生的啊，凡是缘生的就是生灭法啊，也就叫做有为法。不是属于缘生的，则是无为法。啊，有为是假的，无为是真的。 那么这是讲这一分呢，代望之争啊，这是说的见性呐。见性虽然不是原生，但是诸位也晓得，在唯识里面讲得很清楚，依旧是自己业识变现之物啊，它是阿赖耶的见分。要比起肯真无妄的妙觉性，还要更一层。那么我们讲见性，是要以纯真无妄的妙觉性为目标，绝不是止于阿赖耶里面的见性，这虽然是高明，问题还是很多啊。那么像这些进阶，我们虽然在初学，也应该略知一二。为什么呢？在我们修学过程当中，不要发生误会啊，这一点很重要。这个阿罗汉啊，辟支佛，他们连这个阿赖耶的见分也没见到啊，何况是真如本性。那么佛在《小乘经》里面所讲的多半只讲到六识啊，这个阿赖耶跟摩那不是不讲，很少讲。由此可知阿罗汉的智慧有限啊。大乘法里面常讲阿赖耶识，可是这见性的菩萨才能够明了。这一门学问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自己的妄念分别，这是我们没有法子离开的。在本经，阿难尊者就示现一个例子，确确实实我们学的东西就跟阿难一样。佛这个问题给我们讲了，想想又生另外一个问题啊，枝枝节节是不胜其烦呐。佛也了不起啊，不厌其烦，一桩一桩来解释。那么这个在修学之中呢，就称作叫见修啊。那么他是遇到这么一个好老师啊， 这老师是高手啊，层层给他剖析。如果我们遇不到这个高手，即使这个解释还不能懂，就算了，这孺子不可教也，啊，那个就难了。这个佛祖确实是不一样，他有耐心啊，只要你肯学啊，总不舍弃啊，以种种善巧方便诱导我们误入啊，这个楞严一会呀，我们就看到佛的教学。再看下面经文说：“四意成就，入无福应之，渐渐之时，渐非时渐呐。”这个四意就是讲的明暗色空。成就是讲比例啊，就是用这个四个法子啊，证明了能见的见性，见于所见的境界，静心不是境界。那么现在呢，也就是列此而已啊，这是四意成就。那么从这个比例当中，你呀、啊，福应之啊，啊，福是又啊，你又应该要觉悟啊，这个知就是觉悟的意思啊。你也有知觉啊，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这两句话很重要。那么这个里面一共有四个见，这四个见字有真见，有妄见。真见见到妄见的时候啊，真见是见心，妄见是指的这个饮食面曰见非是见，真见非是妄见呐。这比这个见性见境界是又要深入一层了啊！为什么呢？这个妄见也是能见。真见是能见，妄见也是能见，这能见见能见比那个能见的见性见外面不能见的境界，这要差很远了啊！明暗色空它不能见了，它是所见的啊，这才是大觉啊。那么这样说呢， 这两句注意就有了一个概念了啊。那么什么是真？这真到什么程度啊？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来讲，逐渐逐渐讲到纯真无妄啊。这个十番显见从上来这个八番呢啊，都是待妄之真啊。第九第十这年段呢，这渐渐把那个待的一分妄也要脱掉了啊。那么这个两句逐渐逐渐啊向纯真无妄上走了，渐渐上一个渐是指的妙明真心呐，啊，我们讲的是本心。本心里面本来无一物啊，哪里还有个见呢？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见是方便说啊，是方便说。本心有本觉啊，不得已将本觉设置为真见，只有言辞，绝不能执着。我们之所以没有发作误入，设了个真见，就执着。哎，还有个真见，还有个妙明真心。这些名词要晓得，都是废话了。佛所谓的黄叶之体啊，要晓得它的用意啊。我们既不能离开它，也不能执着它，这样才能够悟入啊。离开它，我们没有依靠啊，好像行路啊没有方向。执着它，它变成障碍啊，动弹不得了。所以要懂得方便啊。那么这就好比什么第一月啊，这真正的月亮。这第二个见字就是阿赖耶的见分，见经明言呐。又如列目所见的二月啊，这是第二月，这是前面讲的很多了。所以佛在此地告诉他啊，你又应该要知道，真见的见心啊，真心照见。阿赖耶见分的时候，这个真见纯真无妄的，就连阿赖耶的见分都比不上，那么何况厌食那个妄见厌食之间限量，可以说太小太小了啊。阿赖耶的见分，这个见量呢就相当之大了啊。我们晓得十法界一真庄严呢，那是为识所变呐、啊， 那么阿赖耶的见分呢，他的能力也是尽虚空变法界，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啊。可是他是第二愿，他不是第一愿。为什么呢？阿赖耶的见分里头不觉，真性的真见是觉，即使我们见色闻声像六祖所说的一一见中一一闻中生无量智慧，那个时候就是你真见在用事了。境界就大大的不相同啊。这个真见跟妄见，给诸位说，是一不是二啊。既然是一，为什么叫个真叫个妄呢？觉的时候叫做真，迷的时候叫做妄。阿赖耶与真如本性是一不是二，觉的时候叫真如本性，迷的时候叫阿赖耶，就是这么回事情。由此可知啊，关键就是在迷悟啊。可这个话了，实在是说得太多。说多，也就是为了这一桩事情啊。即是一，是为了这个一桩事情。一即是多，诸位果然要想悟如的话，一定要在根本上下手啊，像我们中国禅宗所用的方法。我们过去讲过禅宗机，讲过顿悟要门论，那么这是禅宗最著名的语录，我们读过都是叫我们要从根本上下手。根本下手是什么呢？根本是一啊，不二啊，维摩经里面讲的不二法门啊，这个确确实实是最快捷悟如的一个法门。念佛法门就是修这一个法门的代表 你看念佛的宗旨在一心不乱啊，这不是讲一吗？一心不乱呢，就五路了。那么我们自己想想，我们是不是在一心不乱上用功夫呢？我们二六十中忙的什么呢？诸位要是忙着一心不乱，就有误入的指望。要是越忙心越乱呢，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那给诸位说，这一生呢又要空过了啊，啊，没有机会悟入了。佛法对于一切众生是平等平等的，啊，绝对公平，绝对没有偏心。诸位想想，如果要是有偏心，要不公平，你们看看五祖，沈秀那一伙人，跟五祖三十多年了，给诸位说，情同父子啊，到最后传法，啊，传给一个什么呢？有不相干的人啊，他是一个没有开化的人啊，是个野蛮人，又不认识字啊，来了八个月才见两次面就传给他了，你注意想想看啊。所以当时那些大众啊，他当然不服气啊，啊，那个经里头虽然没有明说，我们能想象得到，大家都心里头都是不愤了，这不平啊，啊，怨恨了，这祖师这老糊涂了，啊，早把一波传给那个人去，啊，所以大伙商量才派人去追呀，啊，想把一波抢回来。佛法是公平的，啊，神秀大师虽然跟了三十年，没悟啊。为什么没有没有到一心，还是三心而已啊？你看他沉寂子的时候又想送去又不敢送啊，搞了多少次，最后没办法贴在墙上，心不移啊，啊，那没入门呐，心里面有疑惑啊！你看六祖心里头没有疑惑啊！所以谈经，我也一再给诸位说，是大乘佛法的纲领。啊，尤其是这个坛经里面呢，这个曹溪原本里头的第一章啊，那个第一章啊就是一部完整的经啊，序证流通三分具足啊，那是六祖当年在大梵寺一次的开始，一天所讲的啊，是一个完整的讲记啊。六祖大师这个讲记最完整的就是这一篇啊，向后啊都不是啊，那是集起来的啊，那是分门别类集起来的啊，就是第一章啊是他完整的一个讲记。 那就是完完整整的一部经。佛所谓上上乘法，是尽在理许啊。那一章要是悟了，一切都悟了。我们在这个里面仔细地去观察，这个悟与不悟啊，就是我们心，能不能做到一？怎么讲一呢？在一切法里头都不起分别，心才一。那个心才起分别，就是二心三心了、哪里能够一呢？诸位要知道，分别是第六意识的功能。分别执着是第七识的事。你要是一切法里面不分别，不执着，就是转识成智啊。智是从一心里面生的啊，一心才生智慧，二心不会生智慧的。一心是佛法，二心是世间法，一心就是圣人，是佛菩萨，二心是凡夫。那么这是关键的所在啊。妄见是什么呢？就是分别，分别见，执着见啊，在一切法里头生种种见解。这就叫妄见呐。真见里面决定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些东西摆脱掉，像六祖大师一样入一真法界啊，这个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我们现在学佛最放不下的，给诸位说身见，这个在烦恼里的第一关，第一关不容易打破啊！什么都要围绕这个身来想啊，要明是这个身，要利也是要这个身啊，要怎么样享受也是这个身，身害死人啊！在这个身见里面起无量无边的误会啊，把虚妄假的当作真的啊。佛给我们讲真实法，听是听了，偶尔点点头，根本就不相信啊。所以无量劫来还在生死流转，还摆脱不了轮回。这是我们现前的境界啊！什么时候能够像六祖一样什么都不想了， 心里面干干净净，一丝不挂了，本来无一物啊，这就入了境界了。这个时候真见之体就摆脱了妄见了，摆脱妄见就是华严经里面讲的一真法界，就是维摩经里面讲的不二法门，法华经里面讲的入佛之见呐。这一节经文里面所说的这是尽智般，所以说明为见。